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1集，臣回到海中之后，向父王禀报了说找到了离，而他不愿意回来的事情，其他的没有提及，包括离丢失了龙魄的事情。臣知道事关重大，不愿意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，更何况眼看着那龙魄不是就要回来了吗？还提他做什么呢？心中却总是有些东西放不下。渐渐想通了，自己究竟是在牵挂些什么，居然是那个名叫田城的女人。她的音容笑貌时不时会跳到自己的脑子里，挥之不去，莫名其妙的情绪自己也很烦恼。可那绝不是游戏，如果他横刀夺爱，三弟的龙魄就失去回复的可能，失去真龙的法力。作为凌渊海的太子，那是致命的缺陷，毕竟是血脉兄弟，臣忍耐着尽量不去想。可是离却忽然回到宫中，顺从地捡起太子金冠，事后他才知道是麒麟的杰作。看着父王对三弟不计前嫌变本加厉的宠爱，他欠绝难以气平。偏偏那个多事的水妖莫武看穿了他心底隐藏的东西，着急地想要替他排除。他终于没有忍住，利用这次机会萌发了抢一抢的想法。以前抢三弟的东西，目的不过是想看到三弟发怒受伤的表情，可是这一次却不仅是兄弟间嫉妒的游戏那么简单吧。尤其是有了真心在里面，那一句劫持心爱的女人，真的只是这场争夺的游戏中必要的台词吗？连他自己也想不透。他只知道他不愿意放手，撇开了嫉恨，剔除了好胜，还是不愿意。三人一路走到那个漩涡出口处的时候，头顶的水色已经微亮，看来是到了清晨时分了。橙子抬眼一看，前面密密麻麻挤着一群脑袋奇形怪状的怪物，吓得嗷的一声怪叫，躲到离的身后。 妖怪，好多妖怪啊。 不用怕，是些虾兵蟹将而已。离握了一下橙子的手安慰道。某个贵服的怪物发出颤抖的声音。 小的们是员外的守卫，不知是太子殿下大驾光临呢，还以为是擅闯的敌人，不小心伤了太子，特来向太子请罪。 这胆怯的声音让橙子放松了戒备，好奇地探出半个脸去。我去，说话的是一只穿着衣服的大虾米，看他那大尖脑袋，哎呀，哎，还有后面那只是螃蟹吗？我了个去啊，这生猛海鲜的，而且海鲜够大个儿啊。李薇眯了眼，半晌不说话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虾兵蟹将们抖得越来越厉害，都听到他们身上鳞甲刷刷作响。 喂，梨子。 小修推了推梨的手臂。 他们给你请罪呢，你粉着个小脸一脸淫笑的，你干啥呢？ 哎，橙子顺着小修的目光看向梨的脸，可不正是一脸如沐春风，哪里有半点被冒犯的怒意啊。梨慢悠悠开口。 小修，赏。 赏？ 小球瞪圆了眼睛，他听错了吧？他听到的不是罚，是赏。 赏。 李简洁地重复了一次，手一抄，揽住某人的腰，飘然升空。小球仰望着二人的脚底板，呆了一会儿，这才回过味来，切了一声，转头对着一群目瞪口呆的海鲜说： 太子殿下感谢兄弟们成全，赏。梨子，赏钱你还没给我呢。 头顶传来隐约的声音。 你先垫上。 你记得给我， 要收利息的啊。这个可恶啊，他的苦肉计凭什么伤害的都是我的钱包啊。 肉疼的从腰包里面掏出了一把金灿灿的硬币，丢到了石化中的某虾面前。大虾面部抽搐了一下，他简单虾脑中的价值观、道德观、虾生观被太子殿下的诡异行径全盘摧毁，捏着金币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癫狂中。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 一边做神仙状升空，橙子一边问。 你想去哪儿？ 先找个地方把你的伤口处理一下。 嗯，那就去我的住处好了。 李揽着他飘到漩涡的正下方，头脑因为升空而晕乎乎的某程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 哎，喂，等一下，我怕水，没有避水兽我是不能进到水里去的，会淹死的。 离低脸微笑了一下。 你不是会相信我吗？ 哎呀，相不相信是另一回事了，我更相信人在水中是不能呼吸的铁律。 我会渡气给你。 渡气？就是武侠小说中嘴对嘴的渡气。我才不相信靠别人喷出的一点二氧化碳就能维持生命。 喋喋不休突然中断，整个身体进入冰凉凉的水中，海水猛地灌进口鼻，顿时慌乱的双目紧闭，四肢乱挠。这惶恐间，一片柔软附上他的唇，奇迹般的他居然感觉不到窒息的痛苦，倒也不感觉对方的唇间渡过来什么氧气，反正没有憋闷的感觉，鼻腔中灌满的水，那水如凉凉的空气进入到胸腔，只觉沁人心脾，通体舒畅。橙子的心中万分吃惊的暗呼， 原来渡气真的管用啊。 惊喜不已的睁开眼，看到正在给他渡气的人，黎正清和着杰专心地喂氧气给他，一脸很沉迷于渡气这项工作的样子。橙子急于与他分享渡气成功的喜悦，拿手指戳了戳他。黎不满地睁了眼，拿雾霭迷蒙的眸子看着他。橙子嘴巴被占，没有办法欢呼，于是向黎比划了一个耶的手势。只见蓝眸眯了一下， 为什么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恼火的意味啊？渡气成功不值得庆贺吗？ 正狐疑着，唇上的压力忽然加大，揽着他腰身的手臂也是用力箍紧，小雪花辗转了一下，一点柔软探来轻轻的勾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